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星期一晚九点钟来到建筑二的时间，今晚会带大家去南美洲的城市。上一集呢，我哋都讲咗一个南美洲嘅国家啦，智利。今次呢，这个国家呢，可能啊，大家即係喜欢足球嘅就会非常之喜欢啦。这个国家就係黑森巴足球王国巴西啊。咁啊，我自己都好鍾意巴西队嘅，咁但係呢，我就冇去过巴西。头先咪后同阿卓然兄一起听阿仙奴讲呢，今次去巴西呢个马努斯呢个城市呢，这个经验都相当值得分享下。你搭船即係唔係船添嘛，搭艇去咁样个。喂，讲下呢个你去巴西亚马逊嘅经历啊。 人在艇啊。 都可以讲下啦。咪讲下马努斯先，其实呢巴西呢我哋唔係第一次介绍嘅。之前介绍嘅首都巴西利亚啦。但今次呢其实唔系国家嚟分嘅。我觉得我系想讲亚马逊里面嘅城市。因为好多人都觉得喂亚马逊。 咪热带雨林一个囉。 係囉。 有城市喺入面嘅咩。 係囉。嗱错啦，马努斯呢就系成个亚马逊丛林区最大城市，有成260万嘅人口，所以一个好大嘅城市。咁我嗰次去呢就唔係只去呢个城市嘅，其实我真係进行一个呢几长嘅南美洲旅行啦，其中有一部分呢我就係想探索呢个亚马逊流域啦。咁亚马逊呢其实好大嘅，佢成个南美洲呢大约有四成嘅土地呢係属于亚马逊地区嘅，所以你话去边度玩呢真係要揀嘅。咁同埋呢佢係跨越咗八个国家嘅，即係包括上面譬如有委内瑞拉啦、哥伦比亚啦、秘鲁、玻利维亚、巴西等等啦。咁所以呢其实你好多国家呢你都可以话掂到亚马逊，亦都如果去旅行嘅时候呢，好多人就话啊，我去到某个国家喺亚马逊流域嘅小城嗰度呢，我参加啲一至三日嘅团，佢就会带你呢去到啲支流嗰度呢，有一啲比较简单嘅住宿啦，然后就会喺附近呢就会带你睇下啲生态嘅，包括可能听下雀啦、睇下雀啦，或者钓下食人鱼啊，跟住又会带你睇下啲马骝啊，一啲大树啊，或者啲唔同嘅好超巨型嘅青蛙。系啦，咁就会俾你感受下亚马逊嗰个生活。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想去啲当地原住民，其实好难，亦都唔应该，因为咧佢哋咧其实好多而家仍然系存在，但系咧佢哋因为同我哋一般人咧系普遍冇接触啦，所以咧我哋会带到啲细菌嘅感染，即系情形就好似当时西班牙人去到新世界咁样。咁所以呢啲咁嘅原住民咧，尽量就唔好谂住去搵佢哋啦，即系真系会搞到佢哋。 系啊，尤其我哋百毒不侵嘅华人咧，好危险啊！去到佢哋，肯定佢哋感染啊！我哋食惯乜都唔惊噶嘛，我哋细菌又多 系嘛。系咁，但系我当时去咧，我其实好想知道成个亚马逊河究竟系点样咧，所以我拣咗喺最大嘅河流，即系亚马逊其实系一条主要嘅河啦，佢有好多支流嘅，佢嘅支流咧就形成亚马逊盆地。亦都系全世界咧加埋啦，所有支流最长嘅一条河啦，咁亦都系成个世界最大嘅热带雨林啦，大到咧你真系唔知喺边度入手啦。于是咧我就拣咧喺佢上游咧一条叫 Rio Napo 开始，咁就系由边度咧喺厄瓜多尔嘅亚马逊地域开始行嘅。咁嗰阵时咧我就同个朋友咧就租咗一架艇啦，基本上唔可以叫船。咁、那个艇咧我谂大约5-6米长到啦，真係好窄嘅，窄到呢就啱啱坐多个人嘅啫、即係唔可以两个人平排坐呢亦都係非常之困难嘅。 就可以叫做一隻放大一个独木舟，但係就冇盖系名嘅，就咁一架。 我初头呢就諗住有盖，諗住喂咁有盖啦，咁但係即係得闲，即係如果塌晒成咪瞓下觉囉。 就晒雨林。 同埋我好贵嗰架船，我俾$100美金一日两个人喎。即係我哇好贵啊，咁包埋食嘅，包埋食包埋住嘅。咁我以为包埋食包埋住，因为架船好起码有少顶啦，原来唔系。咁嗰时呢我有个船夫啦，个船夫除咗要即係揸船之后呢，佢都系兼顾埋食啦同埋住嘅。 导游添啦， 导游啦乜都用晒。咁佢食系咩呢？我哋会喺嗰条咁长嘅独木舟嘅头呢，佢就有一个石油气炉同埋石油气罐嘅。 咁我哋呢如果去到某啲地方呢，我停嘅时候呢就会去有个沙滩，咁停一停呢就内沙滩度就煮嘢食俾大家食囉。 会唔会即刻钓鱼咁上嚟食㗎？ 咁又冇，但我哋有试过系钓食人鱼嚟食嘅。食人鱼就都几 common 系会钓食咁。 创鱼。 系都几好食嘅，咁就炸咗啲系几好食嘅。其实佢都准备咗一啲炒饭啲整返热俾我食㗎啫。咁但系呢架船呢我哋渡过咗四日到啦，先至漂流到去秘鲁最大嘅亚马逊地区嘅城市叫 Iquitos。咁嗰个城 喺只船上面就咁漂流，已经漂流咗 系啊四日啦。因为咧，其实咧喺上游咧，其实成条亚马逊河，大家可能觉得喂喺河咪好浮咯，好傲咯，其实唔系嘅，好平静嘅。咁所以咧一路咧，其实成条河咧冇乜撞到其他嘅船啦。有啲咧系当地嘅居民咧会喺度捉鱼，同埋咧试过咧系入架船埋嚟咧，跟住喂同佢有原来有鱼卖俾你，咁大家就喺船上面交易咯，都系艇嚟嘅基本上。 系啊，我哋话赤道地方咧，好多时候我哋叫有赤道无风带嘅存在，即系赤道附近咧，其实基本上。唔單止河啊，有陣時海面咧都可以一滴風都冇嘅，因為佢根本就冇嗰個對流，只有由下而上嘅空氣流動，但係冇左右話好大嘅風。即係當然唔係永遠都係咁啊，但係有啲時候係會好平靜。咁加埋亞馬遜河本身就係一條好平緩嘅河流，咁所以喺上面航行可以話即係用漂流呢兩個字都幾恰當。 即係佢冇一啲好上下高低咁樣好陡峭，真係好平， 相對好平緩， 真係平㗎。成個亞馬遜嘅感覺都係好平靜。咁但係咧，佢間中一定會落雨嘅，因為佢嘅熱帶雨林咧，其實每日都。会有间中嘅两阵雨，咁嗰时谂住冇顶咁点咧？咁其实准备咗一个咧超大咧八九尺长嘅黑色胶袋啊！即系有雨嘅时候就成个胶袋笠住自己嘅头咯。咁所以成日感觉好特别嘅，同埋好中意，好原始啊！同埋我觉得系即系个人可以咁融入大自然咯，即系你大自然一部分，你唔可以去对抗佢噶嘛。 如果听众有睇过《少年派》嘅奇幻漂流，可能叫《仙奴的奇幻漂流》，都系有个帆布，不过下边一只老虎嚟嘅。 系我就冇老虎啦， 有食人鱼啦，但系 你咁食人鱼其实唔惊嘅，好细条嘅啫。咁一路呢架船咧，其实漂流到去咧，头先讲秘鲁最大嘅城市伊基图斯咧，都未去到呢个巴西。我今日讲嘅马老师，其实我再转一个咧，比较一日咧，要搭一个飞长船啦，去到三国嘅交界就系、是、哥伦比亚秘鲁同埋巴西嘅交界嗰度咧，我先转一架咧好大嘅轮船，系有三层嘅。咁呢架轮船咧谂住好豪华啦，其实又唔系嘅，因为咧佢两层咧都系一啲开放嘅平台，咁啊冇嘢冇位嘅。咁系点咧？每人自己带一个吊床，佢上面咧就有几支棍，咁你就搵两支棍咧就吊你嘅吊床。咁但系因为咧佢冇划位噶嘛，咁每个人去到咧尽量搵位摄咯。咁如果发觉你两个嘅吊床之间座位咧，佢都要摄一个嘅。咁结果就即系如果你睇相咧，就好似难民营咁，好多人咧喺吊床咧系穿插插。咁但系呢个经验好特别嘅，因为咧好多嘅居民咧，其实喺嗰区咧，如果佢离开咧，主要都系靠船嘅。因为亚马逊地区咧，其实唔系好多地方有机场啦，亦都唔冇一个好完善嘅路网去接驳嘅。譬如今日我哋讲嘅马鲁斯呢个城市咧，嗱，佢最大城市啦。咁但系其实佢冇陆路咧，可以连接到巴西嘅南边，而喺佢嘅南边咧，其实就主要所有巴西城市，包括首都啦、里约热内卢啦，或者旧首都萨瓦多啦，即系话其实喺亚马逊，因为佢喺巴西嚟讲系占北边嘅地区嘛，即系话其实亚马逊地区即使去到今日咁先进咧，其实喺交通流动方面咧，主要都系靠海路或者贵啲就系靠呢个航空事业咯。 即系简单讲，佢就系孤悬喺亚马逊森林入边嘅一个城市，即系佢嗰个我哋一般一讲个城市系陆路啦、空海路啦、航运啦、火车啦、铁路各种各样嘅嘢咧。某先唔系一种咁嘅城市， 系啦，冇铁路啦，系嘛。 但系仙奴今次偏偏就系同我哋介绍呢个城市，我哋讲即系建筑二，讲城市，讲建筑。咁喺呢一个头先话孤悬喺亚马逊入面嘅一个巴西嘅城市，点解仙奴会特别同我哋推介呢？想知道。 嗱，头先讲咧，我搭咗个好大嘅船啦，瞓呢啲咁样嘅吊床咧，其实瞓咗四日，先至有咧， 仲要瞓多四日。 系啊，先至熬到去呢个城市啦。咁呢个城市咧系位于咧巴西嘅亚马逊河中间地方，即系未到河口。其实去由咧马尔老师咧去到河口嘅城市咧，仲有1500公里。咁要搭几耐咧？如果系顺流嘅话咧，搭咗四日；逆流嘅话咧，应该系六日嘅。咁所以咧，其实一路呢条亚马逊河咧，就系由先我讲，我都系顺流一路咁去啦，去到河口就系顺流啦。咁所以咧系好辛苦先去到呢个城市啦，我个行程。咁但系当然今时今日简单啲可以飞入去嘅，因为当时2014年咧嘅世界杯咧，佢嘅主场馆咧，其中有一个地方咧都喺马鲁斯嘅，系有波踢嘅，亦都有一个好大嘅足球场嘅。咁所以咧，又唔系话完全去唔到，即系你搭飞机搭到去。咁但系咧，如果你想感受当地嘅人民嗰个生活咧，搭呢个船咧就非常之好体验啦。即系好多嘅货物啦，譬如你侧边就有一大梳子。 燒啊，有啲人打啲雞啊，喺你隔離嗰度咯。咁你會同好多人傾偈，好得意嘅。咁所以嚟到呢個城市咧，其實好大嘅期望嘅，因為我一路行都係啲好細嘅小鎮啦。我會成日諗，哇！一個有200多万嘅人嘅城市喺亞馬遜地區，其實去建造嘅時候係咪好困難呢？即係同埋咧，因為呢度有好出名一個大劇院嘅，咁所以嗰陣時好想睇，哇！究竟一個好隱藏喺熱帶雨林嘅城市係點嘅樣咧？所以一落船咧，哇！真係好興奮。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我哋建筑以介绍嘅城市就系巴西嘅马努斯，咁佢仲有一个嘅别称嘅，叫做森林中嘅巴黎。咁啊，听到巴黎同亚马逊地方究竟有啲咩嘅关系咧？嗱，头先我哋即系讲咗一啲系阿仙奴旅行嘅时候嘅经验啦，咁都系其实想俾大家知道究竟亚马逊呢个地方究竟。個文化或者嗰個地方嘅環境係點樣，咁但係如果我哋再去深入啲去了解馬努斯呢個城市咧，咁啊除咗佢嘅地理之外咧，咁佢嘅歷史都好值得我哋去留意嘅。咁我哋都知道啦，巴西喺南美洲入面，其實佢係即係以前係葡萄牙嘅殖民地啦。咁而我哋之前講好多南美洲嘅城市，其實都係西班牙嘅殖民地。咁葡萄牙、西班牙。之爭啊，咁究竟點解巴西又會入咗去葡萄牙嗰邊咧？咁呢啲你又可以做一啲介紹下先。 哇，大家都可以講嘅，因為即係最初起碼就係即係地理大發現航全球航海嘅時候嘅葡萄牙咧，最早佔得一啲嘅先機。咁大家都有印象。咁就但係西班牙好快咧已經急起直追。咁所以簡單講就係西班牙同葡萄牙呢兩個天主教國家咧，爭十零年度咧就相繼咧喺周圍咧就發現咗好多新嘅土地。咁呢啲新嘅土地係歸屬於邊個啊？或者點去開發咧？或者边个人去边一度闯天下咧，就成为咗好多海上嘅争端嘅啲事。咁但系当时其实你个国家你个 king 系葡萄牙国王或者西班牙国王咧，但重要系你哋两个都系属于教皇噶嘛，即系你哋都系天主教国家，你哋系为咗我教会去做呢件事。咁所以必须有一个调停人去解决呢个问题，就系谁人去边一度去继续做探险航海同埋传教。咁呢个问题咧就变咗成由一个明明系军事问题或者国家问题变成咗一个宗教问题。 咁因为嗰阵时咧，其实葡萄牙咧主要向东行噶嘛，佢又发现咗譬如西非沿岸啦，之前都有讲过啦，即系开始好多嗰啲叫做殖民点或者一啲叫商埠啦。咁佢咧就发现咗咧喺西非以外咧就有一个 Cape Verde 嘅地方嘅，系一个岛嚟嘅。咁西班牙咧就调翻转就向西行啊嘛，咁所以佢就发现咗新大陆啦。咁当时佢就去咗加勒比海，之前都有讲过啦，去咗西班牙岛同埋古巴啊嘛。咁于是教皇就话好啦。你两个发现一个岛嘛，一个接近西非，一个喺呢个加勒比海嘛。我就喺两个岛嘅中间就画一条直线。咁呢条直线嘅向东嗰边咧就葡萄牙咯，因为你不嬲都系向葡萄牙噶嘛。向西嗰边系西班牙咯。咁但系呢条直线咧，当时画嘅时候咧，其实未发现呢个南美洲噶嘛。原来咧，佢一笃落去咧，南美洲嘅东岸，即系话咧，其实葡萄牙咧就可以占据今日巴西沿海嘅地方，亦都系咧佢最早发展嘅地方嚟嘅。咁但系咧，亚马逊头先讲啦，其实就好大忽噶嘛。咁当时咧，葡萄牙占据嗰部分咧，其实有少许嘅地方系亚马逊，大部分咧都系属于西班牙地区嚟嘅。咁但系西班牙人咧，当时就喺墨西哥同埋秘鲁已经揾到金银，梗系唔会去搞亚马逊啦。 有银矿，有波托西，哇，样样都正。咁呢啲咁嘅森林地方，你去埋我嗰份。 系啊，同埋咧，森林太多疾病，太多未知数，咁佢哋都唔系。好想去揾一啲冇金嘅地方。 你記得啦，西班牙好多城市都係高地，即係都係避開好多麻煩嘢啊、細菌啊，種種唔同嘅地方。 係啊，咁所以佢哋係冇人去發展嘅。即係其實由南美洲咧開拓之後咧，其實近400年咧，基本上咧，無論葡萄牙或者西班牙咧嘅殖民者咧，其實都冇大力去揾呢個地方究竟有啲咩。咁亞馬遜仍然都係咧有好多多民族啦，一啲少數部落咧去居住嘅地方嚟嘅。咁雖然係咁樣啦，咁但係咧歷史上咧又迫使咧呢個巴西咧。 開始咧就要面對其他嘅外敵嘅入侵啦。其實去到17世紀中嘅時候咧，當時荷蘭咧又突然間染指翻呢個加勒比海一帶啦。其實佢佔據咗咧南美北邊今日嘅國家叫蘇里南嘅。咁荷蘭有一段時間咧，淨係佔據咗成個巴西大部分地方嘅，淨係建立咗一個王國添。咁當時嘅葡萄牙嘅殖民者梗係非常之驚啦。咁用咗十幾年咧，就打走咗呢一個荷蘭帝國。咁啊，佔據翻今日譬如你熱內盧啊，或者薩爾瓦多嘅一部分嘅地方，即係佢大部分地方俾佢攞翻之後咧，佢就覺得喂唔得喎，荷蘭好勁喎。咁當時咧，葡萄牙人就覺得哇，如果荷蘭喺我嘅北邊，蘇里南咧都已經有個殖民點咧，會唔會打翻落嚟咧？咁所以咧，佢就去對下咧，其實就大約今日嘅馬魯斯嘅位置啦。因為馬魯斯係屬於成個巴西北邊比較中心嘅地方嚟嘅，成個亞馬遜都係佢係一個核心地方嚟嘅，地理上其實佢完全唔近海邊嘅。咁但係點解可以發展咧？其中原因咧就係因為佢當時要喺一個橋頭堡咧去對抗北邊嘅荷蘭嘅勢力。於是咧，葡萄牙人咧而嗰個地區咧，本來就應該屬於西班牙噶嘛，咁但係慢慢咧，西班牙都冇去理咧，佢哋一路佔一路佔一路就向西咧，就佔據咗今日好大部分嘅地區。所以你見到咧，當時嘅嗰一條分界線咧，而家就唔係直線嚟嘅，慢慢咧，大部分嘅亞馬遜地區咧都係屬於巴西。巴西今日有四成嘅土地咧係屬於亞馬遜嘅熱帶雨林裡面嘅。咁喺呢一個城市咧，佢真係叫做發展咧，唔係叫城市，最初係一個小鄉啊。因為咧有一班喺17世紀中期啦，就有一班嘅葡萄牙殖民者咧，覺得要保護巴西呢個地方啦，所以就喺呢個河口地方咧，就起咗一個堡壘嘅。咁點解要揀呢個地方咧？因為咧馬魯斯咧其實就係位於兩河交界嘅。咁佢喺主要嘅支流亞馬遜河啦，其實咧喺巴西嚟講咧，佢嗰條河改個名嘅，叫蘇里莫斯，叫蘇里莫斯河。咁呢條河咧，其實就係個主流嚟嘅，佢係帶啡色嘅一個河水。咁另外一條咧，條支流咧就由西北邊流落嚟嘅。呢條河咧就係叫做黑河 （Rio Negro）。呢條黑河咧就係黑色嘅，點解咧？因為上游咧其實好多啲死咗嘅植物啊，好多沖積物咧，令到咧佢嘅酸性增加咗，所以成條河咧係好多死咗嘅腐爛嘅植物，嚟到一路沖積之後咧，就變咗一條黑色嘅河咯。咁佢位於呢兩個河口交界，其實係一個軍事嘅重要地方嚟噶嘛。即係如果有啲軍隊幾方面打嚟，我都睇到嘛。 你就咪控制到兩條河咯，即係你只要喺嗰度有一個好嘅軍事嘅地方，咁你都控制到由支流流去主流。中間嘅啲路線，咁所以馬魯斯點解唔係喺河口啊，或者點解唔係喺邊度，而喺兩條河中間，就係呢個原因。 係啦，咁所以咧喺度就起咗個城堡，咁但係個城堡咧其實最尾都冇乜作用嘅，因為咧荷蘭人就真係冇打過入嚟。咁但係慢慢咧，因為嗰班建呢個城堡人咧，其實都係一啲當時嘅一啲。叫做混血人啦、混種人啦，佢哋咧就決定啊，不如我哋喺度建立一個小鎮啦，慢慢咧就喺度咧做一啲簡單嘅喺附近嘅一啲貿易生意咯。咁啊，呢個小城咧先至開始叫做建立咗起嚟嘅。 咁我哋講咧呢個城市建立咧，咁都有一啲嘅建築物我哋可以睇得到啦。除咗頭先所講嘅一個堡壘建成咗之後咧，亦都有好多宗教嘅建築啦，一座馬魯斯主教座堂啊，咁亦都喺呢個時候去建。做咗出嚟喎， 系啦，喺17世纪尾咧，其实佢嘅市内先建造第一个宗教建筑嘅，咁就呢个圣母大教堂啦。咁最初唔系呢个主教座堂嚟嘅，即系只系一个小小嘅教堂嚟嘅啫。咁啲人夹分去起，咁但系呢个教堂咧，去到后期咧，佢就再重建翻啦，就以呢一个新复古主义嚟起啦。所以你见佢嘅立面咧，都系类似有啲。古希臘嗰個風格嘅，譬如佢有啲壁柱啦，有幾個壁柱啦，上面有個三角嘅 山牆 啦，咁左右咧就有一個比較大嘅鐘樓。個鐘咧就係由呢個葡萄牙鑄造嘅。其實咧當時咧亞馬遜地區最多就係木材嘛。其實巴西就有一種叫 Brazilian wood 啊，即係巴西紅木啊，咁係比較出名嘅。咁但係佢就淨係得木。其他嘅資源就好缺乏，所以好多嘅物料咧都係要靠歐洲運入嚟嘅。 因為係咪佢哋都唔係太習慣用木材去做建築物？ 其實早期好多屋都係木嘅，咁但後期發覺啲木其實唔係咁一嚟會易有火警啦，二嚟真係唔係可以保留得咁耐嘛，始終係一啲比較熱帶。嘅地方嘛，咁所以咧， 好多民居好多都木嘅，但你教堂好咁都唔會必會選擇木嘅，因為教堂有嗰個重要嘅意義喺度。 係啊，其實亞馬遜地區咧有一種咧建築物，即係民居咧幾出名，就係一啲吊高嘅一啲木啊， 棚屋咁樣 嘅。棚屋咁，因為咧亞馬遜河咧其實佢每年咧個水位會上升。 得好唔同嘅。咁、啊、所以咧，佢嗰啲屋咧，如果佢就起喺个海边咧，佢冇一个棚喺度咧，佢基本上就会浸咗嘅。咁所以佢起高咗。咁但系可能去到某一月份咧，佢下面嗰忽咧就变咗系一个可以做storage 嘅位咯。咁如果都可以水一阵先，咪变咗去普通嘅入屋嘅位置咯。咁所以咧，佢会有一个咁嘅设计。嗰啲通常系用木做嘅。咁但系咧，当佢个城市越嚟越发达嘅时候咧，慢慢就会变咗砖啊或者石头起嘅建筑物咯。咁呢个教堂咧，其实喺19世紀中期嘅時候咧，因為試過大火咧而燒毀咗啦，所以建成咧就今日咁嘅形象。咁但係最後咧都用咗差唔多20年先起完嘅，1878年咧先正式開放。而當時咧呢個城市咧真係開始有錢啦，因為咧亞馬遜嘅橡膠熱咧開始咧就嚟到呢一個地區啦。 橡膠熱即係我哋話喺即係呢個地方可以提供好多橡膠啦。咁而橡膠有啲咩用呢？嗱，亦都同我哋上一集所講嘅工業革命呢其實亦都好有關係呀。咁而不如呢啲咁多嘅資料啊，工業革命啊，或者係呢個馬老師究竟點樣可以致富呢？或者去到啊頭先先到一開始咁講啊，喂呢度地方有好多好靚嘅建築物，尤其是有啲嘅大嘅劇院啊，下一節啊建築業再同大家去介紹啦。唔好行開啦。 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继续我哋今晚嘅建筑二嘅时间，同大家咧讲紧嘅系巴西嘅马老师。咁大家咧继续听住我哋讲古仔嘅时候咧，亦都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喺我哋第五台节目建筑二入面咧，揾翻我哋今集巴西嘅马老师咧，亦都有唔同嘅图片咧，亦都有先奴影嘅啲相啊，咁啊提供俾我哋嘅。咁而我哋上一节咧，亦都提到马老师咧喺发展嘅时候咧，遇上一个橡胶热啊，咁亦都同工业革命好有关啦。 橡胶树咧就系亚马逊嘅土生植物嚟噶嘛，咁所以咧只系得呢个地区有嘅。咁但系呢样嘢咧又对于成个工业革命好大影响。 系啊，嗱，橡胶咧好神奇嘅物质嚟噶啦，你揾一个物质咧有弹性嘅，然后咧系防水嘅，防水都系有弹性，呢两样嘅结合咧就变得好神奇啦。头先你即系古仔就讲，其实本身亚马逊嘅人咧已经知道啊，原来解开啲树咧流啲汁液出嚟，等佢干咗，稍作处理之后咧。佢可以被塑形某一個形狀，而嗰個形狀之後就有彈性。咁所以你整靴啊、整日用品啊，那個防水功能咧，最多俾啲原居民係所知。咁但係咧，橡膠喺工業革命裏邊咧係一個關鍵嘅元素嚟嘅。大家知道能量有動能位啦，橡膠嗰個回復原狀嘅能力咧，其實係好多精細部件裏邊你要儲能嘅關鍵嘢。即係你點樣揾一個儲蓄能量嘅嘢好過橡膠嘅彈性？所以你喺好多細小嘅部件度，你要儲蓄能量，你放手就彈翻原位嘅。咁样嘅时候咧，嗰啲橡胶就变得好关键。你要做精细嘅物料，好细嘅位置，你要做呢个储能咧，橡胶好重要。然后慢慢延伸成为咧，好多嗰啲嘅机动嘅部件里边咧，橡胶亦都变成一啲关键嘅嘢。再慢慢发现咧，车胎咧，橡胶系最好嘅选择。即系你要同路面行，橡胶变得好关键。由单车车胎啦，慢慢到汽车车胎啦。一去到呢一部分咧，就變咗係工業用嘅原料。咁馬老師嘅時代當然未係汽車風行嘅年代啦，但係橡膠已經慢慢成為咗日用使用啊各種方面工業方面一個好重要嘅原料。而最大問題係咩咧？呢個原料咧只係喺亞馬遜森林有，冇其他地方有，即係獨市生意。呢一獨市咧就好大件事。即係一獨市咧，嗰個地方咧就真係好難咧就唔成為全球蜂擁嘅而至嘅一個地方。咁即系马老师呢个位置，加埋亚马逊森林咁丰富嘅资源，大家对于一堆森林、一堆咁嘅嘢咧，不嬲都唔敢去嘅。突然间发现，咦，原来啲树系宝嚟嘅，成个局面或者对成个马老师嘅发展咧，就有唔同啦。 系啦，其实咧，橡胶系不嬲都用咗好多年噶啦。啲人咧，19世纪初期咧，已经发现有一样嘢。咁但系最初咧，橡胶就系一劈咧，如果佢太热嘅时候都有用。 太凍嘅時候又唔可以好凝結，咁啲人覺得都唔係好用嘅啫，咁用唔到一啲日常嘅產品。咁但係咧，終於咧有一個英國嘅發明家咧，發現咗啲硫化咧可以令到橡膠咧穩定咗。去到真係19世紀中期咧，開始橡膠先特別多人注意咯。開始啦，有個法國記者就報道啊，原來橡膠可以咁樣嘅。慢慢咧就好多歐洲人就發覺啊，有呢個生意同埋有機會。好多歐洲人咧都涌入咗呢一個城市馬魯斯，咁馬魯斯先真係開始發展起嚟嘅。咁而因為又係好多歐洲人入嚟啦，咁所以佢亦都將個城市咧係歐洲化嘅。你要記住，當時咧要去由歐洲咧去呢個馬魯斯咧係冇飛機噶嘛，所以啲人要嚟咧其實由歐洲要經過成個大西洋咧搭船咧起碼都3個禮拜，咁再由呢個河口區。再入去啊，馬魯斯又要逆流而上，又成1個禮拜，即係你要1個月先去到呢個地方。即係你嚟到咧，你就唔諗住走，你就喺度建設咯。咁所以咧，啲人又喺周邊咧，喂，真係好大嘅生意先會吸引到啲人啦。咁喺周邊起咗好多呢個橡膠嘅種植園。 簡單講，你喺亞馬遜森林入邊，你發現咗一大堆黃金，你要揾出去，你都要諗爆個頭。你谂下，你坐住阿仙奴嗰只船，一摆落去就沉啦。咁你点咧？咁你点样搬走佢咧？你就可能要去搵班日嘅船，咁你就要去千里迢迢搵第二个地方再翻嚟装。换句话说，咩意思？亚马逊森林停滞不前嘅原因，一直以嚟就系资源，你要获取里边嘅资源嘅成本系即系 太高， 成本效益系唔冇嘅。但系而家唔同，因为有橡胶。可以突破嘅成本效益，所以背后咩意思呢？就即系真系揾到好多钱。 系咁，同埋当时嘅工业革命咧，已经令到蒸汽轮船咧系可以好大规模咁制造啊。咁所以咧，令到呢个航运咧系非常简单啦，相对之下。咁但系咧，好多种植园咧，橡胶嘅种植园喺嗰度出现咧，其实咧白人就有钱啦，但系咧当地嘅原住民又惨啦，因为捉晒去做奴隶啊嘛。所以咧，其实有90%嘅原住民咧，最后咧系因为去呢啲咁嘅橡胶园嘅恶劣环境之下而死亡。1889年咧。巴西咧就由呢個巴西帝國咧就變咗個共和制，其實對於咧成個馬魯斯都好大影響嘅，因為咧嗰陣時咧橡膠工業咧係去到一個黃金時期嘅，個城市咧已經去到50,000人啦，咁嗰個州長就諗下，我哋又進入一個新時代，係咪應該將呢個城市要改個設計咧？因為之前得幾百人，而家突然間去咗50,000人，其實好大，喺呢一個19世紀末嘅時候係一個好大嘅城市嘅，咁於是咧佢就將個城市咧就用呢個格仔嘅規劃咧去將去分布咗咧唔同嘅網路啦。咁同埋咧，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廣場啦、空間啦，放咗喺度啦。呢個城市咧開始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基建啊，譬如包括電話啦、電力啦，同埋自來水都嚟。佢咧係當時巴西咧第一個現代化城市，亦都係第二個有電力供應嘅城市，係同當時嘅首都里約熱內盧咧係同步嘅。咁你可以知道咧，一個竟然喺內陸亞馬遜應該唔係好交通發達城市，竟然可以有咁多嘅基建設備咧，係比其他我哋任何介紹嘅任何一集城市嚟講係更加困難做到，亦都知道呢城市係好有錢咯。呢個城市咧，可能嘅設計上未必好特別啦，咁但係錢佢都要配合個地形啦，同埋當時嘅格仔布局都係比較真係現代化設計嘅，因為可以停止有火災嘅 spec 啦，即係亦都係比較。對於當時需要有一個比較完善嘅交通網路啊嚟講咧，係一個比較合理嘅設計嚟嘅。咁呢個城市裏面咧，亦都可以出現好多譬如劇院啊、酒店啊、銀行啊、供電式嘅豪宅啦、啊。你會見到咧，哇！真係媲美一個歐洲城市。所以佢頭先譬如馮傑都有講，喂，佢森林中嘅巴黎啊嘛，真係名副其實嘅。因為咧好多個建築物咧，你都體現當時咧一啲歐洲嘅大城市咧，可能都有相似類似嘅設計咯。咁而其中一個好想介紹咧，就係森林中嘅大劇院。咁點解個大劇院咁緊要咧？其实咧，当时欧洲或者南美洲咧，一个城市有剧院咧，唔系真系好多，主要系一啲真好大嘅城市。一个城市要有剧院咧，即系话你够有钱啦，有足够嘅中产阶层，甚至系高上嘅阶层啦，先可以培养一个文化生活啊嘛，先可以足够有人去睇剧。 你要有劇團留喺度好難噶， 係啊， 同埋你唔通即係海外遠征就特登走過嚟呢度同你演一出戲？ 就係、 是、係有，但係你要做到呢樣嘢本身亦都係好花成本。 係啦，冇錯。 咁、所以當時咧，其實因為好多住喺度都歐洲人嚟噶嘛，佢哋唔會睇亞馬遜嘅一啲原住民嘅表演，真係要喺歐洲，譬如意大利嗰邊咧，特登請啲團隊過嚟，甚至有啲團隊咧係因為瘟疫病而死。 咁但係你即係見到有一個咁嚴重嘅病，我都嚟賺呢筆錢，即係話好有錢啦。同埋頭先講咗話，喂，過嚟要成個月嘅喎，可能我都未必搭到船，嘔都嘔到死。咁所以咧，你知道咧，呢個城市真係好有錢，先可以做呢樣嘢。咁同其他外港嘅城市，或起一個劇院嚟講咧，佢嘅難度咧，同埋嗰個需要嘅豪華程度咧，係一定高好多嘅。咁所以一定要 係啊，嗰個劇院本身真係豪華得好緊要。即係一陣先再慢慢同大家講，因為喺成個建造嘅過程入面，佢所用嘅唔同嘅部件嘅物料咧。都是由歐洲或者不同的地方去運過嚟，即係講到個運輸成本咁高，都仲要運啲唔同嘅靚嘢過嚟呢度起一個劇院。 係啊，嗱，我哋真係唔可以同一般我之前介紹嘅建築物去睇啦。呢、這個劇院咧係由意大利嘅建築師去設計，咁當年由一個意大利建築師請佢過嚟，嗱圖就可以喺意大利或者始終你起都要過嚟睇噶嘛，咁要幫佢去配合個建築設計啦，拖拖拉拉用咗15年先建成嘅。咁如果你睇佢而家嘅外表咧，其實就係一個新文艺复兴同埋呢个集中主义嘅建筑物啦，咁所以咧佢系一个好醒目嘅粉红色嘅外墙，加上咧有啲白色嘅元素去点缀啦，成个感觉咧就系个门口都好豪华啦。因为一般嘅剧院咧可能冇一个咁大嘅阳台嘅，咁但系咧佢已经有两层唔同嘅柱廊啦，因为咧佢喺一个斜坡上面而起嘅，咁就唔系微微嘅斜坡，咁所以咧喺正入口咧前面咧就有一个曲形嘅楼梯，咁啊更加营造一种好。好豪華嘅氣氛啊！即係我哋行過一條哇彎曲嘅樓梯先入到去個入口喎。咁呢個建築物咧喺1896年落成嘅，咁所以咧喺最頂咧佢個半圓形嘅山牆上面咧，你會見到咧有兩個嘅人像，中間咧有個牌咧就寫咗佢嘅落成嘅年份啦。入到去劇院咧，最緊要就係嗰個舞台劇院嘅本身部分啦。呢、這個劇院設計咧就有700人可以坐啫，就唔係好大啦。咁但係佢大約就分咗四層。咁同埋咧，佢一個馬蹄形嘅，即係佢一個微圓形嘅設計，有22支咧空心嘅鐵柱，就做佢哋嘅主要嘅結構嚟嘅。咁同埋咧，每一個部分咧都非常之豪華，即係譬如睇個天花板啦，天花板設計啦，佢咧係一個咧倒轉體嘅巴黎鐵塔嘅底嚟嘅。咁佢又分開咗四忽，每忽就代表譬如話劇啊、戲劇啊、音樂啊同埋舞蹈。咁佢就畫咗好多唔同嘅油畫喺嗰度啦。咁同埋咧，佢每一條柱咧上面其實有一個面具嘅雕塑嘅。個面具咧，每一個代表一個唔同嘅藝術家啦。咁你再細心睇咧，其實每一部分咧都係嚟自唔同嘅地方啦。譬如頭先我講嘅佢嘅吊燈啦，佢嘅吊燈咧係嚟自意大利啦。個玻璃咧都係威尼斯製作嘅。咁仲有咧，頭先我講嘅空心柱咧，其實係嚟自英國嘅蘇格蘭嘅。咁仲有咧，呢一個咁樣嘅做法咧，就可以令到咧佢嗰個聲樂效果比較好啦。裏面咧佢有好多大理石嘅，咁呢啲大理石當然係嚟自意大利啦。咁仲有佢屋頂嘅一啲瓦片就係嚟自法國啦。甚至咧呢個劇院咧佢有好多木材噶，嗱木材咧巴西就好多嘅， 係啊， 咁好合理就喺巴西嗰度攞啦， 唔使運嚟運去啦。 但係係需要 又去啊，即係咪話亞馬遜運去亞馬遜？ 唔係。因为咧，佢当时咧，佢想啲木材咧加工，做啲雕塑啦，或者做一啲更靓嘅表面处理啦。于是系运翻去欧洲大陆咧，做完一次之后咧，再运翻嚟，即系来回。咁所以你知道嗰个复杂程度，同埋咧，你要知道，要将唔同嘅一啲咁嘅设计元素，同埋呢啲咁嘅物料咧运到嚟再装嵌咧，其实都系一个几花心机嘅一个步骤嚟嘅。所以咧，你而家你睇到咧呢一个嘅剧院咧，其实每一部分咧系好雕花嘅。譬如佢嘅栏杆啦，铁做栏杆啦，都系由苏格兰过嚟啦。咁咧你入到去咧，虽然系7-8个位，但系个豪华程度咧系媲美任何当时欧洲或者拉丁美洲嘅任何一个剧院。 呢啲有钱就是任性，真系。 系啊，咁同埋咧呢个剧院咧个屋顶都要讲下嘅，个设计好特别，因为咧当时咧巴西。已经变咗共和国啦，所以巴西嘅国旗咧就系黄色、绿色同埋蓝色噶嘛，咁佢就将呢三种颜色咧就化做唔同嘅小型瓦片咧，就摆咗喺呢个 dome 型嘅屋顶上面。其实个 dome 咧，实质上咧同嗰个成个空间设计冇关系嘅， yeah. 所以啲人觉得好奇怪。咁但系咧，佢又显示咗咧，其实佢想代表一个新时代，所以呢个设计咧，好似同下面嘅粉红色唔系好夹啦，但系咧始终都系另一个佢嘅谂法咧嚟放咗上去咯。呢、這个剧院咧，我当时咧就有入去睇佢嘅表演嘅。是非常之開心嘅，因為咧呢、這個劇院咧佢複雜程度咧就係頭先我哋講過啦，係運輸所有嘅物料啊！你諗下當時咧呢、這個世界只可以用海路 接通嘅時候咧，每一件物料都要經過成一個月逆流而上，去到亞馬遜呢個叢林，再去揾唔同嘅人去安置啦。咁佢仲要請一啲好遠嘅藝術家啦，去幫佢做一啲油畫、一啲雕塑啊。所以咧，佢所要嘅人力物力咧，唔係一個普通城市可以做到咯，一定係要達到某程度嘅富裕。 簡單嘅啫，即係佢諗住嘅時候就係一個城市千秋萬代啊，所以我整個大白象自己嗨下都 OK。咁但係你整完之後咪出事咯，即係你玩到咁大。咁你係咪永遠都咁富貴嘅咧？唔擔保噶嘛？ 大家唔知噶嘛。咁但係當時嘅人類就好簡單嘅，覺得我可以一條橋咧就可以賺到過世嘅。咁但係咧結果就唔係啦。但係可以再講啦。呢個城市除咗呢一個劇院咧咁吸引人之外咧，其實劇院外面咧都有廣場嘅。呢個廣場亦都係佢其中一個幾重要嘅市中心廣場啦，就叫做聖塞巴斯蒂安廣場 （Saint Bastian）。呢個廣場點解咁特別咧？其實你一去到咧，你就有感覺喂。呢、這個好澳門喎、因為睇佢個地磚上設計咧就黑白色嘅波浪條紋啦，咁大家就唔好誤會呢個澳門，亦都唔係巴西一般可以見到嘅一個地面嘅設計，其實呢個係來自亞馬遜嘅。點解呢？因為我講過啦，馬魯斯咧其實就係兩條河嘅交界，就是、一條黑河同白河。咁、喺進入馬魯斯之前咧，其實我都會經過一個地方咧，就係、兩條河。佢兩種唔同嘅水混合嘅情況，咁、但係其實撞唔埋嘅，因為佢哋有唔同嘅密度啦、唔同嘅酸鹼度啦，同埋唔同嘅重量，所以兩條河咧只係變成一條線嘅，佢係兩即係佢唔會變咗白十八色加黑色變灰色冇嘅，佢哋係撞唔埋一齊。 芝麻糊加豆花，你唔好搞混佢。 係搞唔混嘅， 唔好搞混佢嘅時候，那個狀態差唔多。係 啦， 你搞混咗就冇啦，即係你唔搞混佢就係、 是。呢、這個咁特別嘅即係嘅現象咧，其實就轉化咗做呢一個嘅花紋嘅題材啦。其實呢個花紋咧，你見到黑白相間嘅波浪咧，其實代表咗馬老師一個咧黑白河交界嘅一個諗法嚟嘅。咁、呢個咁嘅花紋咧。之後咧就好出名啦，就由亞馬遜咧就傳播到去巴西，亦都傳播翻去唔同嘅葡萄牙殖民地，葡萄牙本土都見到，甚至咧嚟緊喺澳門都見到。所以咧呢、這個花紋咧代表嗰個意思咧真係好犀利，即係又真係大家覺得佢好勁先會抄噶嘛。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而我哋讲咧马鲁斯嘅城市咧，嗱，橡胶业就令到佢致富啦。咁即系我哋讲个航运，其实都喺个城市入面都好紧要。咁佢系咪都系一啲嘅建设，譬如系码头啊，或者系好似我哋上集咁讲，系都要起翻个靓嘅码头，先至可以做到一个即系好嘅海上贸易噶嘛？ 嗱，头先讲嘅就系一个文化嗰方面啦，个剧院啦。咁但系咧，佢真正致富系个河港码头啊嘛。因为嗰阵时橡胶业其实佢需要咧就系好多嘅蒸汽轮船啦，嚟将佢嘅橡胶运走啦。咁最初期咧，其实呢个城市咧，佢嘅河港唔系太大嘅。我都之前讲过啦，马鲁斯系位于亚马逊嘅中间啊嘛。咁当时咧，佢哋嘅做法咧就系、是、啊，将州区内唔同嘅橡胶咧就运到嚟呢一个河港，然后咧就运到去呢个大西洋港口，跟住由大西洋港再转运咧就去欧洲嘅。咁馬魯斯嘅市長就覺得，喂，咁我哋好似唔係好賺錢喎，次次都要轉運俾人賺，咁不如我哋將我哋嘅河港擴大啦，咁可以直接將區內嘅所有嘅橡膠直接一次嗰條船啦，就運到去歐洲，就唔使俾人賺啊嘛，咁亦都可以咧擴大佢本身咧嘅貿易嘅。於是喺二十世紀初咧，即係橡膠啲價錢貴到好貴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起一個新嘅碼頭啦。 咁即係唔係起咗個碼頭先，起咗個劇院先？ 係啊， 有錢到呢個地步。 係之前都有個碼頭，但就唔係簡單，因為咧頭先講過啦，亞馬遜咧每年咧佢個水位不斷上漲，同埋不斷下降。咁佢咧變咗咧係有一個浮動，大約有15米嘅。咁、所以起一個碼頭咧，喂15米架船無端端起咗嘅時候，咪跌咗落去就拍唔到岸咯。 係係。 咁點搞咧？佢就搞咗一個浮動碼頭嘅。咁呢個浮動碼頭咧，佢就係、是、今日咧。 最初起嘅时候咧150米嘅啫，而家今日咧就大约去到1300米啦。佢都系全世界最大嘅浮动码头。 咩叫浮动码头咧？ 嗱，呢个亦都可以讲翻当时工业革命嘅一种艺术啦。其实浮动码头咧好简单，佢喺外面咧有一条咧就叫 T 型嘅码头，就系俾大家拍船用嘅。咁呢个咧就可以随意浮动，就根据嗰个雪河嘅水位而上升啦。咁、 okay. 但系咧佢喺岸边咧亦都有一个咧系紧唔会喐嘅一个叫做船澳加码头啦。咁呢两个拍船地方同埋船澳加码头之间咧就有一条桥，呢条桥咧就系可以喐动嘅。咁随住个水位咧上升咧，呢条桥咧就变咗斜啦，或者变咗直。 哦， 咁所以佢有个 limit 嘅，系大约10米啫，即系过咗10米之后低过10米咧， 太斜啦，都上唔到去。 系啦，嗰句就上唔到去啦。咁呢个咧就系佢嘅特色，亦都系咧，当时咧工业革命咧可以赋予佢嘅一啲技术啦。咁呢个码头咧，其实咧佢嘅组件咧系大部分都系铁做嘅。咁呢铁咧就由苏格兰运嚟嘅。咁当时咧呢个码头咧呢咁样嘅建设咧，佢系唔可以系自己做，因为佢当地系冇铁噶嘛。咁苏格兰要做呢个码头，即系我系咪运咗一啲铁嚟慢慢做咧，又唔得。于是佢谂嘅办法咧就系用组件式，佢喺呢个设计上咧度晒之后咧，就喺苏格兰将每一件铁嘅组件咧铸造咗之后，然后咧就经过轮船咧运到嚟再装嵌咯。喺20世纪初咧系一个嗱，而家听咧就好似预制组件又好似好 common 啦。但系20世纪初咧其实系一个好新嘅发明嚟嘅，亦都系咧全世界其中一个第一个用预制组件做嘅码头咧就喺呢度出现啦。 即系你要喺千里之外预算摆喺度摆到，佢工程学上都几艰难。即系你咁早嘅时候去做，同而家比又完全唔同啦。 系啦，咁除咗个码头设计系咁特别啦，其实我嗰阵时去到呢码头咧，佢真系有个标记咧，讲咗咧每一个高度嘅，因为佢有历史唔同嘅时候的高度。咁你又知道码头咧话，原来佢嗰个15米咧系有一个历史嘅计算，先至可以浮动15米咯。咁码头隔篱咧仲有一个海关大楼啦，你睇个样咧。就是一个新古典加埋呢个文艺复兴式嘅设计嚟嘅。咁非常之多窗啊，佢有白色加埋呢咖啡色嘅栏面啦。隔篱呢仲有个塔嘅。呢个塔呢就是另一个呢收税嘅一个部门啦。上面呢有一个电嘅灯塔。嗱，电嘅灯塔呢喺20世纪初好紧要。因为呢个城市需要有电力呢先可以做到电嘅灯塔。以前呢就冇呢样嘢嘅。咁亦都系见证呢个城市嘅富庶啦。同埋呢一个组件式嘅海关大楼建筑物，呢两组建筑物呢其实呢系由英国嗰度做，系由英国设计师设计。亦都系喺英国呢用预制组件嘅形式呢，以每一嚿一嚿砖呢去运嚟呢个城市，又帮佢装嵌，所以咧佢亦都系世界第一座用预计组件而建成建筑物。你可以见证呢个城市真系好犀利。 咁但系咧就即系始终一刹那嘅光辉都唔可以永恒嘅。但系呢个橡胶业曾经都系即系令到呢个城市咧致富啦，有钱到不得之了。咁但系后来发展落去，即系始终橡胶业都唔系话可以持续一直落去噶嘛。咁个城市发展落去会唔会亦都会有啲嘅停滞或者系衰退咧？ 橡胶业，我谂如果讲亚马逊有一个人，啲人大家就好憎嘅，就叫威克姆，呢、這个就系英国人嚟嘅。 嗱，即其实就咁嘅啦，我哋调翻个古仔讲后几十年，你系明嗱。当时日本咧第二次世界大战点解要打南洋咧？其中个原因咧就喺东南亚地方有大量嘅橡胶生产。咁咧，日本 亚马逊专有嘅， 就喺马来西亚啦、印尼呢啲地方咧就有好多橡胶生产，所以日本咧就要谋住呢一个地方。就要南下去攞呢啲嘅橡胶资源，如果唔系因为要攞橡胶咧，日本就唔使有去太平洋嘅，因为打中国就得啦，咁就唔使惊动美国，唔使英打同一时间打英美两边，不过再做啲咩咧？系啦，所以日本系因为东南亚嘅天然资源，包括橡胶同埋石油，而要打太平洋战争，所以惨败嘅。咁点解会有橡胶去咗？就是南洋嘅咧，咁當然就正話阿先奴所講，英國人咧就將一啲 威克姆 係啦，威克姆咧將一啲嘅即係橡膠嘅種子啊，同埋啲嘅樹苗啦，種種嘅嘢咧，就偷偷地運咗去東南亞生產。其實呢個古仔咧一啲都唔複雜㗎，你睇諗翻中國嘅茶葉咧，後來都成為石蘭茶啦。嗰啲嘅茶葉都係用接枝法咧，由英國人咧就帶去印度同埋即係斯里蘭卡咧嘗試栽種。咁呢啲嘅即係背後嘅故仔就係咩咧？唔怕， 你种我贸易咁辛苦，我不如直接我喺我自己的殖民地种咪得咯。咁所以 好简单嘅思维啦，应该一开始都有人谂。 系，其实有噶啦，佢哋试种好多年。其实佢哋喺19世纪嘅中后期已经偷出去噶啦。咁但系咧，佢哋要物色一个咧比较，因为佢英国人啊嘛，所以佢喺唔同嘅比较热带嘅英国殖民地，譬如当时嘅斯兰卡啦，或者马来西亚、新加坡地方，都试去种，究竟呢种橡胶系咪可以种到？结果发觉咧，反而咧喺东南亚咧种嘅橡胶咧系比亚马逊更好，所以结果咧佢嗰个橡胶业咧系更加蓬勃啦，同埋个价钱较低，亦都系打破咗亚马逊嘅垄断。咁呢个垄断打破咧，城市就即刻佢嘅财富突然间减低啦，系 decay 得好快啲。去到1910年咧，其实咧亚马逊呢个大城市咧开始咧好多人都走啦。因为发觉冇钱赚啊嘛，同埋以前嗰啲咧，真系一啲 new money 啊，一啲暴发户嚟嘅，即系唔值嗰个价钱咁高，佢又炒到好贵啊嘛。而家嗰个垄断冇咗之后咧，呢个城市好多，譬如公共空间又失修啦，佢个有轨电车系统咧，直情系停咗添。咁好多嘅欧式嘅豪宅咧，其实就老化。去到1924年咧，头先讲个好靓嘅亚马逊大剧院咧，因为已经冇客啦，因为好多有钱人走咗之后咧，都要闩门咯。咁去到其实去荒废咗成70年嘅 一个城市，淨係做一种生意，淨係做一类人生意死緊嘅，係咪一个城市你有唔同嘅生意咁先有生命力嘅，淨係靠住一两个行业去支撑，咁嗰一两个行业突然间有问题，咁你咪諗囉。咁其实经济城市就一回咁嘅事，咁你唔明白呢个道理嘅城市呢，就必然会有一啲嘅苦果嘅。 係啦，尤其是现今城市呢，现今世界更加系变化莫测啦。当时可能都会有个思维觉得一种生意可以到老，但都结果系唔得啦。二十世纪嘅60年代呢，这个城市开始有转变啦。因为呢真系即系穷，即系有钱完穷完一排之后呢，佢就变咗做一个自由贸易港啦。咁慢慢呢就真系多咗人嚟呢个城市住嘅。咁由当时20万到啦，搬到而家呢200几万。其实短短呢50年之间呢，这个城市可以增加10倍呢。即係話咧，佢嗰個地位咧，慢慢開始提升翻啦。因為始終咧，佢都係掌管亞馬遜地區一個命脈，佢可以將咧上下流嘅唔同嘅貿易咧，可以連接埋出嚟嘅。咁但係咧，城市擴張咧，亦都產生到個問題啦。因為當時好多貧民都會入嚟呢一個城市發展啦，會造就咗好多大城市所有嘅問題啦，譬如交通又唔係好得啦，住屋又唔夠啊，結果咧好多非法房屋啊會都出現啦。其實今日咧嘅馬魯斯咧只有三成人咧可以攞到清潔嘅水源，咁另外咧只有唔足兩成人咧可以接駁到咧一個排污系統嘅啫。所以你知道咧佢個城市病咧係非常之嚴重。咁同埋咧一講起亞馬遜咧都可以講下近年嘅發展啦，因為咧近年咧好多人咧喺亞馬遜地區咧就發現咗有石油啊，咁所以咧。開始咧有好多天然嘅地區咧被開採石油咧而令到個森林而損失啦。咁亞馬遜咧其實係全世界最大嘅廢嚟噶嘛。我哋咧人類咧不斷咧去為咗個資源咧而去破壞啲地區。亞馬遜呢一個核心城市馬魯斯咧近年都係成為一個石油嘅落腳點啦。好多人就開始咧喺呢個地方咧就破壞嘅資源。除咗頭先講嘅城市，佢哋有個污染會將所有唔同嘅排污落咗去河流之外咧，我諗翻係最大嘅破壞就係開採石油而破壞咗成個生態系統咯。 咁我哋就見到啦，即係一個城市嘅發展，即係慢慢有唔同嘅行業嘅興起啦。咁但係即係亦都睇到，可能亦都會對於呢個城市帶嚟唔同嘅好壞嘅影響，甚至話依家對於成個世界啊環保呢一方面，會唔會即係繼續開採亞馬遜嘅一個地方，對於成個世界其實都係一個壞嘅影響呢？咁我哋嗱今集咧同大家介紹呢個巴西嘅馬魯斯就告一段落啦。下一集咧，我哋再同大家咧去講下其他嘅城市啦，下一个礼拜啊，星期一晚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先露、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